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清高，星星儿醉冷红叶 声。爱那菊呀站东啊里城呀情， 再为您唱两句，

天。